咦，一哥今日个样好似唏嘘咗啊！ 系咯， 咦，冇声喎，喂，冇声， 冇声，哎呀， 哎呀， 一哥，搵搵搞搞先， 冇声，哎呀， 一哥点解会咁样噶？ 冇声啊，喂，冇声，系啊，咦， 而家冇 声 咧？ 有，得仔翻嚟，得仔翻嚟，哎，吓吓添，点啊，一哥， 吓我一跳啊，哎呀！ 哎呀，昨晚就做完节目之后开始有少少笑嘅，咁然后就一路去到夜晚，即系瞓又瞓得唔系好舒服啦。跟住今朝六七点嘅时候，直情系发冷冻醒咗。 哎呀， 系啦，咁我而家再啱啱即系翻到 心凉咁样嘅， 哎呀， 跟住寻日就话左右手加埋有十粒点点啦，而家加埋有20粒点点啦，已经。 哎呀，喂，冇乜事，唔好见啦吓，我哋系啊， 千祈唔好啦，梗系啦。 系啊，咁啊 ，OK 嘛，暂时， 都有 keep 住食药嘅，咁啊，阿妈整咗啲即系阿芬姐啊，整咗啲爱心饺子啊，因为佢话唔好食嘅热气嘢啊，嗰啲炸猪扒啊、鸡扒嗰啲停一停啦，咁所以蒸啲饺子就俾我食嘅咁样， 有冇嗰种啊患难见真情嘅感觉啊？ 有，都觉得系食啲湿啲嘅嘢系好啲嘅。 唔系，即系见到阿妈嗰种真情，见到我哋呢种冷漠啊， 形成一个强烈嘅对比啊， 人情冷暖啊，可以。喂，咁你有冇喉咙痛啊？而家 喉咙有少少不适，但系未去到用喉咙痛嘅。即系老实地说啊，即系有时唱 K 唱得耐得滞啊，都仲痛过而家。系啦， 你真系话不能说得太尽。 我都覺得唔好講咁 盡，唔好講咁盡。 你聽日，真係好大單嘢。 但係反而真係手係最痛嘅，即係而家個手係即係好，因為廿幾粒咁，所以就 keep 住好似有種被針吉嘅刺痛。 我哋呢種啊，可以話係落井下石啊。早几日啊，我见到阿一哥啊，就话：，冇嘢嘅。嗱，佢不断讲冇嘢嘅，应该系水痘啫，冇嘢。 系咯， 冇嘢嘅，冇嘢嘅。琴日就话得十零粒，冇乜嘢嘅，冇乜嘢嘅。今日就开始喉咙痛啊！我唔敢再问你啦，一哥啊，系。 我寻晚啊，为咗即系叫做即系做完节目奖励自己啊，我仲特登做咗一样嘢，我即系上网睇啊，手足口病啊，系可以食雪糕嘅。我仲自己即系劈咗半。 冇错，嗱呢个咧我就唔会笑你嘅，因为当年啊小弟中招嘅时候啊，我最后由于咧差唔多所有硬嘅嘢同埋热嘅嘢都系会剧痛啦，所以我系食咗好多日 yogurt 嘅，食咗乳酪翻嚟顶得住，即系都系辛苦噶啦，系咪因为冇食唔到嘢啊，真系差唔多食唔到嘢，所以食呢啲即系又冻又甜甜地又有少少营养价值同埋可以果腹嘅嘢咧，系可以顶得住嘅，一哥祝你好运啊，系啦，好啦， 我真系。系，我就系上网睇佢哋话个雪糕就因为佢冻咧，可以令到个痛楚减低咁样咯。 系啦，祝你好运啊！系啦，咁啊，多谢阿一哥啊，紧守岗位，就算啊，手足口病 系 都继续做节目， 系啦，仍然出现喺手下留情度， 都要赚呢4000蚊一集。 唔做嘅话冇钱收啊嘛。 系，口停手停啊，就系咁解啦吓。好啦，咁啊，开始今日嘅手下留情，大家好，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系。咁啊，仲有咧，系手足口緊嘅一哥啊，應該全香港都知噶啦，系啊，應該好多人問候你嘅開始會。好啦，佢話德仔有咩好嘢啊？ 喂，嗱，近排啊，小弟啊，話說就上幾個禮拜咧，就拍攝咗一個咧盛事， 係 咁就一個全港 小學，你冇亂講盛事喎，而家 唔係，但係真係盛事啊！ 你拍咩啊？飛上天嗰啲啊？ 唔係，冇咁勁嘅，全港小學生嘅畫畫比賽。 你 唔係我拍攝啫，我負責拍。咁咧佢就分咗好多個叫做比賽嘅。咁有水墨畫嘅比賽啦，有沙畫嘅比賽啦，有水彩畫嘅比賽啦，亦都有木顏色嘅比賽嘅。咁嗰啲小學生大約真係我諗小一至小三左右啦。跟住我就負責拍攝咧。嗰、那個比賽就係水彩畫嘅比賽， 你喎、 啊，係啦， 即係你拍人哋啫， 拍人哋啫，係咁哇！嗰時我就終於意識到咩叫做巧奪天工， 係 因為嗰啲小學生咧，同而家即係我諗翻我六歲七歲嘅時候畫嗰啲畫咧，真係天淵之別， 係 佢哋係真係可以話。嗱，点样形容呢？形容为系唐伯虎点秋香，唐伯虎画嗰幅春树秋香图。 几多岁话？ 六岁咋？六七岁啦，你当 六岁 系啊，六七岁即系小学一二年级嘅咋。佢已经可以画到嗰幅水彩画咧，劲到咧，真系好似春树秋香图咁。但系以前我。 我嘅時候就係 LEGO 嗰幅雞仔啄米圖，咁所以我係見到係不得之了。一哥係你想講？ 你肯定唔係請槍嗰啲，你知呢排都唔係 真 呢樣嘢。 因為我真係拍佢哋， 定係 AI 嚟㗎？ 我真係拍佢哋，我真係兜口兜面見住佢哋畫嘅。 係， 咁我就哇，我真係戚戚。 唔好意思，我想問一下咧，佢哋嗱，因為咧水墨畫我真係從來冇接觸過啦，我都唔知道啦嚇。佢你見到佢哋咧，係咪用一種好形神貫注啊？即係嗰啲大師，譬如劉德華寫大字嗰啲，即係有曬手勢啊！ 有， 即係個人好靜啊，跟住側邊咧有個氣場啊，咁樣去品咗嗰幅畫出嚟嘅。 係啦，嗱，因為我頭先話分咗幾個唔同戰區嘅嘛，一個就係比賽就係水彩畫嘛，一個咧就係水墨畫嘛，水墨畫嗰啲就係形神貫注啦，磨墨都係自己磨啊，跟住同埋嗰啲毛筆係發到周圍都係啊，紅運有勁嗰啲嚟嘅。 係， 咁至於我拍嗰個水彩畫咧，佢係有嗰啲調色盤啊，即係分咗好多唔同水彩嘅。 咁你都驚啊？ 正常好多同嗰啲小學生咧，就分咗好多唔隻，即係嗰個水彩盤入面有20隻顏色咁樣啦。 係， 咁就自己係自己調出嚟嘅，所有啲顏色嗰啲色澤啊。咁永遠咧，我哋就好似我哋啲老婆啊、啲女朋友咁咧，嗰隻唇膏嗰隻紅色咧，永遠都可以開到好多唔同紅色嘅紅色噶嘛。 係， 但我哋永遠都唔知嗰隻紅色係咩暗瓦黑啊，定唔樣暗紅啊。永遠都分唔清楚嘅，但係嗰啲小學生咧就能夠分得清楚啦。 係， 因為我最有印象嗰個小學生咧，開咗一個顏色盤，係20隻嗰個20格啦，都係紅色嚟嘅。 但你分唔到， 但我就以為嚇、都係嗰只紅色啫，我就睇你畫出嚟有咩，即係有咩咁勁，我就以為佢畫幅畫出嚟就係成幅畫紅色啦。 嚇， 點知即係隔咗15分鐘，我再去拍呢位同學仔嘅時候，佢已經畫咗一幅我諗係霓虹嘅夕陽。 系， 即系直头系，譬如有时6点钟嗰个夕阳系赤红嘅夕阳噶嘛， 系， 佢直头将嗰个画面搬咗落去幅画嗰度， 即系而系有暗淡嘅分别嘅， 暗淡嘅分别啊，即系可以系由渐进嗰啲色系游翻晒出嚟，跟住嗰个咸蛋黄又游到出嚟，仲要系红色嘅，成幅画真系红红地，但你可以见到佢成个幅画个层次啊， 系， 咁我就真系戚戚称奇啦。 你再讲一次佢几多岁啊？ 6岁或者7岁啦， 系 喺个成件事用咗几耐啊？ 成件事1个钟啦。我嗰个水彩画 系即系嗰个夕阳无限好，佢就系一粒钟搞掂啦。 一粒钟搞掂。 哇！ 亦都系因为睇完呢个之后咧，我净系谂翻起我小学生都有个画画嘅梦想出嚟。 你 系啊？我以前都觉得自己系一个画家嚟嘅。因为我数翻啦， 所有流程真系日日都有新鲜嘢听噶。 我觉得啫，咁我小学6年级嘅时候咧，嗰时好中意叮当。嗱，我唔知道，因为我嗰时咧系咸淡水交界，因为有啲人就话佢系叮当，有啲人话系哆啦 A 梦。咁我因为我分唔清楚究竟呢只嘢 都同一只嘢嚟嘅， 系啦。咁我分唔清啦，因为太多名字啦，我就自己帮佢作咗个名，叫做蓝色嗰只嘢。系啦，咁我画嘅时候咧，我记得小学上课堂嘅时候，老师就叫我画一幅画，就叫画屋企、画家。 吓， 咁一幅画入边，一家嘅一幅画，梗系有爸爸妈妈啦、得仔老豆啦、得仔妈妈啦、我啦。咁我嗰时因为中意呢个蓝色嗰只嘢嘛，我就将呢蓝色嗰只嘢画埋落去。 系， 咁画完之后咧，俾老师睇完之后，老师就夸奖我啦，拍晒手啦，过奖啊，话好劲啊，得仔你 有冇贴堂？ 有貼堂，佢話畫得好神似，所以獎勵我。佢獎勵咗我一包媽媽麵，因為媽媽麵咧入面都有 色噶嘛， 係啦，都有藍色嘅嘢。 Cookie Monster 啊， 係啦，佢就話我畫得好似呢只嘢，咁我就 但嗰只嘢同叮當應該同差好遠下喎，老細。 係啦，咁我就當然即刻唔開心啦，我倔強起上嚟，我即刻揸爛埋嗰個媽媽麵。因为好嬲嘛， 跟住打开嚟食咗佢。 明明我话叮当，但系点解你会话我似妈妈面嗰只嘢咧？咁我好嬲啦，咁我直头喊晒口嘅。 真系啊？ 系啊，好，因为 人哋奖励你，你做咩喊？ 唔系，但系佢因为佢话我似妈妈面嗰只嘛，但我明明画紧哆啦 A 梦，咁所以我就好嬲啦。咁直到妈妈即系嚟接我放学啦，咁啊老师就问阿妈妈咩情况啊？点解我明明送礼物俾阿德仔，佢都喊晒口咁样咧？咁妈妈一睇。佢將媽媽面嗰隻嘢再睇我幅畫，佢話：，誒、欸，好似喎、啊、仔，你畫得，跟住再一嘢，再傷害我心。即係我話，我同媽媽講，呢隻係藍色嗰隻嘢。我媽媽終於知道，哦， 因為德仔嘅藍色嗰只嘢就係叮當，咁所以佢先知道話翻俾老師聽話，其實佢想畫叮當，咁但係咧你就話佢似媽媽面嗰只嘢。 我想問一個問題先，你而家回憶翻咧，你記得自己啊，究竟係畫咗叮當啊，定係畫咗媽媽面嗰只嘢出嚟咧？ 咁我係真係畫叮當嘅，因為嗰時我好少。好少涉猎妈妈面嗰只嘢啊！ 我嘅意思，你睇翻个样系似边只先？ 好似真系， 即系我成日都话画人像，但最后出咗怪兽出嚟噶嘛？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明白，我明 白。系即系你以为你自己画咗只叮当啫，但系其实喺人哋眼中真系嗰只 Cookie Monster 嚟噶嘛？ 唔系，咁人哋眼中系真系嗰只妈妈面嗰只嘢嚟嘅。 咁即系其实系你嘅问题啦。 系冇错，所以我自此都冇再画画啦。 系。即係可以話勾起咗一個小弟啊，即係慘痛嘅回憶啊！ 係， 因為咧講遠少少啦，咁即係喺我嘅社交媒體上面咧，你知有時咧就要將自己咧就定性為某一啲嘅行業噶嘛。咁我揀下，我就揀咗叫做藝術家啦。咁因為我嘅工作都係從藝術有關，咁好多人咧都以為 咁你係你真係藝術家嚟嘅。 系啊， 听到呢句说话， 有艺术家脾气添， 有骨啦，好明显啊！听我都知道一哥出招噶啦，系啊！我想讲咩呢？就系咧，好多人都以为咧，譬如我哋做呢个艺术工作者啊，应该系琴棋书画都得噶。咁譬如我哋做 DJ， 大家就以为我哋唱歌又得啦。咁我拍嘢，大家又以为我画画啊，啲视觉艺术嗰啲好得啦。咁我想讲咧，我历年嚟啊，差唔多啊，全军尽墨嘅一科就系叫做美劳堂啦。 哦。 我是一个去到憎嘅境况嘅，即系由幼稚园嗰啲画画，到小学嘅美劳，到中学嘅美术堂，我差不多全部啊都系问水合格或者唔合格嘅。即系譬如我系见到头先你讲，我真系打冷震啊！譬如头先你讲嗰啲水彩咧，佢个盘噶嘛，即 系 好似图 一个 圆圈啦， 系啦，一朵花咁啦。 咁啊，总之系一个花，咁你要挤啲嘢落去噶嘛，你要搞啊！咁如果你咧想沟起佢，唔知沟啲白色落去咧，佢就会淡色啲嘅。呢件事咧，我系咧彻底地啊，系失败嘅。第一。我又阻止唔到佢嗰啲顏色湧去隔離嗰個，譬如你擠啲紅色落去隔離個黃色，但係啲紅色可能會滲咗落去隔離個黃色度啦。第二咧就係咧，我好憎嗰個洗嘅過程嘅。你知咧嗰啲水彩嗰啲掃咧，你要畫完之後你要洗啦，跟住咧就嗰啲兜咧就永遠都洗唔乾淨啊。 係， 咁以前咧就你又要攞嗰嚿海綿咧擠啲水就飲落去，即係唔知點樣樣啦。總之你要帶個咁嘅兜咧。就要翻去學校就我嚟做水彩就擠即係攞個海綿擠少水落去溝起嗰啲咁嘅水彩噶嘛，咁呢個過程啊，我次次都搞到一鍋粥嘅，即係譬如嗰啲水彩或者嗰啲嘢咧，會漏到我成個書包都係啦，整到我啲書又全部都係顏色啦，同埋咧我畫出嚟嘅嘢咧係從來啊冇超越過火柴人嘅地步嘅。大家明白我心情的感受啊，系 咁啊， 所以我系痛恨，譬如剪所有剪嘢，譬如就系中秋节要做嗰啲劳作，咩整灯笼啊，我全部我系明明都系跟住老师做，我系永远都做唔到嗰个效果啦，又做唔到嗰啲能够撑得起啊。咁啊，至于嗰啲上面嗰啲花纹啊，画啲咩画咧，我全部都系错晒嘅，所以我系非常之痛恨呢一科嘅。一哥已经样都冇埋喎 咁但係饅頭包包嗰啲叫做勞作需唔需要？因為最近小弟都收到幼稚園俾阿彪彪人嘅一份功課，就係要親子一齊啊，就係呢個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啊，然後就畫一個提子啊，即係提防騙子嗰只吉祥物啊，係啦，咁就喺呢個中秋節嘅活動，咁就建議家長一齊。即係叫做參與啦，另外亦都真係因為中秋節咧，所以要整個燈籠啦。咁但老師開個題目係好闊嘅，你係可以用任何嘅物件去整一個燈籠。咁我第一下係諗嗰啲偷雞嘢嘅，即係可唔可以買一個燈籠嚟整一個燈籠咧？ 係 咁咪最多喺個燈籠上面，我再加啲裝飾，即係例如買個吹氣嘅超人燈籠，咁然後我喺個超人上面再揾支 marker 筆。然後畫啲公仔上去又得唔得咧？咁你知道我哋呢啲冇咩藝術細胞嘅人，就唯有喺一個行政嘅操作上喺呢啲位偷雞咁樣咯。 咁最後你採取咩方法啦？ 最後因為 BB 人呢兩個禮拜都未翻學啊，所以我唔知嗰份功課平咗 可能唔使做係嘛，或者唔使教添。 因為小弟係從來都冇參與過啊，我兩個女嘅一啲藝術創作㗎。 哎、 即係因為咧嗱，兩個女有少少唔同嘅，即係阿包包畫畫咧就比較鬼馬啲嘅，即係饅頭就比較古板啲嘅。咁佢比較接近我啦，即係我覺得佢冇乜嗰啲畫嘢嘅天分㗎啦。劉包包好少少，即係佢中意無釐喇撒咧，都會攞啲嘢嚟畫下嘅。咁、 啊、 但係佢畫出嚟有啲創意嘅，咁我都唔過問啦。咁總之，但凡有呢啲功課咧，通常我就拎咗入房嘅。我係直情，我直情見到啊呢啲嘅咩水彩啊、粉彩啊、木顏色啊、咩 side pen 嗰啲咧，我係全部我都係驚，我真係驚嘅，真心驚嘅，係、啊，所以我放棄咗噶啦，已經係啊。系唔好搞。 我其實我細個係有去學呢個嘅畫畫班嘅，即係之前提過，逢親暑假咧，阿爸阿媽咪帶我翻屋企，帶我翻鄉下，然後就要上嗰啲唔同興趣班。其中一個我老豆堅持我每年都要學咧，就係學畫畫咯。佢話因為畫畫叻嘅人咧，寫字就會靚咯。即係畫畫唔即係佢嘅 concept 啦。咁而寫字係一個好重要出到嚟做嘢，因為你第二方去建工嘅時候，啲人就會睇你個第一個就係睇你邊間大學啦，第二個就係睇你個手字，由字去睇個人。所以我老豆係好執著我啲字寫得靚唔靚嘅。咁但係好可惜，而家年代嘅進步咧，其實我哋全部都係電腦交方噶啦，已經唔需要再寫字啦。 同我見過你手字嘅一個。你應該 手指都勁喎， 達唔成你阿爸嗰個心願嘅應該。 我係抽象派嚟嘅，我寫字 係嘛啊，真係一聽我今日直情對於呢個題目，我有啲啊，直情係飆緊冷汗嘅一種狀況啊。咁啊祝阿一哥你個阿飄飄人你嗰個燈籠好運啦，係。 係啦， 我相信應該係未交嘅。OK， 未交。 哇！我仲諗起我曾經陪我個女咧去參加嗰啲 play day 啊，咁咧就係要將咧。即係成地都係水彩咧，即係手又印落去，只腳又印咧，就做一啲咁嘅藝術畫出嚟嗰啲咁樣樣啦。哇！我諗起而家打冷震啊，成身都係水彩，我要幫佢抹添啊。 在天空上，用我的愛去畫長虹，情話已嚟前面，留在白雲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 着彩笔飞纵。 好，揾嚟有 Danny 嘅画出彩虹啊！咁啊，今日咧继续有我哋嘅特别嘉宾钟嘉欣噶，咁啊，今日咧就会讲到佢终于翻嚟香港咧参加呢个选美活动，咁啊后来就当然系赢埋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防部长董军昨晚应约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视像通话，指中美要秉持开放态度，保持沟通交往，构建平等尊重、和平共处、稳定正向的两军关系。董军又话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任何以武助独、以台制华的图谋和干涉都将会被挫败。中方致力于同地区国家一起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坚决反对个别国家侵权挑衅、域外国家蓄意煽乱。中方始终专注发展自己，坚定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压制威胁干涉中国是绝对行不通。双方还就其他共同关切的问题交换意见。立法会大比数否决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未能够通过二读。中共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发表文章指出，同性伴侣权利保障属于非常复杂问题，从有关条例的提出、审议和表决，可见香港特区各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依法、稳妥、恰当。文章指出，整个过程充分反映特区治理体制运行有序有效，再次彰显香港始终坚守的法治精神，展现香港多元包容的品质，昭示香港社会维护和谐稳定的意志。文章表示，由于香港社会对那个议题没有共识，立法会依照主流民意最终否决法案，与立法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并不相悖，证明立法会不是橡皮图章，反映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在行政长官领导之下各司其职，相互尊重和良性互动。本港新增一宗基孔肯亚热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五岁男童，目前情况稳定。男童居住在深水埗李郑屋村，卫生防护中心说他7月15号至8月31号曾经和家人到过广东省学生市和邻近的佛山市。男童9月5号出现发烧，9月7号出现皮疹，翌日到明爱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之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经检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三名家居接触者包括两名一同到学生的人士现时没有出现病征，正是接受医学监察。发言人话：由于病人在潜伏期身处学生，中心认为他是在外游期间受到感染，属于输入个案。中心会继续做流行病学调查，并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渐转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 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精拎一点，一齐准备开学多一点。 讲下学生鞋嘅选择啦。 我哋都唔建议话一次咧就要买大一两个码嘅，因为大啲嘅鞋咧有机会个小朋友只脚同个鞋之间有啲滑动。喺咁嘅情况咧，个小朋友可能咧就尝试会用佢个脚掌嘅肌肉啊，同埋啲脚趾咧尝试捉实只鞋，等佢唔好跣。所以我哋就建议最多都只系买小朋友嘅手指头咁多嘅空间好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拎一点，同大家由内到外都健康。一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从来不缺席嘅有月亮同埋佢嘅 fans。音情圆缺，但是永远都在。 Robin Yip 今次借用月亮来到否白自己走来不易的音乐路，也都以此歌答谢一众陪伴自己多时的乐迷。作曲 Robin Yip， 填词 Robin Yip、 若云，编曲 Aaron Lai， 监制周石汉。 你的那旋律传到耳边，就是另一种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Robin Yip《一颗月亮的故事》。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怎去开始？ 系爱错咗，定系错爱过呢？一场幻象，最终系咪只有回忆呢？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阴阳错》，唯美浪漫、疑幻疑真嘅人鬼爱情故事。由林岭东导演，谭咏麟、魏淑君、叶童领衔主演，星期六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多人都仲叫紧佢做常在心，其实佢仲有好多身份，演员、歌手、妈妈，每个岗位佢都好认真。手下留情，手到请嚟 ，Linda。 多么远，多么近，望太美，夜已深，继续逛街。相恋像游世界，日子多悲快。My love, my love， 若老了也会愉快，天真如一个小孩。 好啦，嗱，咁呢个就系你喺温哥华嘅成长啦。诶，上天又俾咗一份礼物俾你，就系、是、你好中意表演啦，你有好有创作嘅才华啦。点样开始走入呢个世界？譬如选美，点样开始行入去嘅咧？ 我觉得原来人生真系有好多嘢冇得编排，所以唔需要担心咁多。其实上天不断喺度开路俾你自己，但系都要睇下你会唔会迎接佢咯。有时你会冇接到佢嘅，咁但系我好彩就系、是。在那个 moment， 十八岁的时候我完了 high school， 想住入大学读 education 科啦。 即是你想住教书的？ 我想住教书的，因为我其他 friend 都是教书、我想住三个一起读教书，咁有个伴。那时十八岁就经过一个啱啱新开的，即、就是中国人的商场。咁冇人行的，因为啱开嘛。咁我家 姐就即是拱我拱我膊头。喂，阿妹。哇！佢有个选美比赛啊，新噶！哇！呢、這个商场冇人噶，应该你选你选应该都冇人知噶啦。跟住佢就话你去啦，你咁靓，即系佢觉得我靓啫。但系嗰时我都觉得自己唔靓。 系 咁跟住咧，就佢帮我攞个表格，跟住就喺个food court 嗰度填，填完之后就交。跟住 你当时系想唔想参加先？ 想与唔想，因为都惊嘅，都觉得。 驚驚地嘅，但係裡面又有少少 curious 嘅，係啊。咁跟住簽完之後面試啦，面試又好順利喎。跟住到真正上台面試，我做得好差，哇！掠曬你，完全講唔到佢俾我嗰三句嘢。 係講中文定講英文㗎？ 講中文嘅，但係我以為俾淘汰㗎啦嗰一 part， 但係唔知點解佢又俾我入。咁入咗之后呢，因为我喺嗰个面试喺个台度做得太差，我好好冇面啊，好好 embarrassed 啊，我觉得落咗我屋企人面啊， 咁严重啊， 好 embarrassed 啊，红晒啊块面，因为觉得哇，点解三句嘢都讲唔到㗎，唔会渣㗎中间你咁样。跟住由嗰刻开始，我滴起心肝，我话我下一次，因为我入咗围啦嘛，入咗十强啦嘛，入咗围，我一定要做得好，我唔会俾自己再甩个稿。到真系比赛啦，我做得好好，我 系 好 powerful， 系 我攞晒我每一执嘢，即系喺我嘅身体里面，我都攞晒出嚟，跟住赢咗咯。 你系秘密练嘅定系 秘密练噶？ 同埋家姐一齐练啊？有冇噶？ 秘密练同埋我家姐同妈咪咧，就个个帮我呢、這个帮我。游一啲嘢啊，媽咪又幫我車一啲嘢，即係嗰陣時嗰啲美少女要自己車衫、自己帶衫嘅。咁佢哋就幫我一個整一 part 嘅衫咯，跟住一個幫我鬢辮。我阿媽就俾咗佢好靚嘅金頸鏈我戴，家、 哎、 姐又俾咗佢最靚嘅手鏈俾我戴，即係一個幫我整頭，一個幫我化妝咁樣，跟住就贏咗。咁嗰次开始我就信心嚟了啦。 哦，因为嗱，嗰、那个只不过系一个小商场嘅一个， 但原来嗰个商场好劲噶。 而家咧，而家仲喺度个商场， 仲喺度。嗰时嗰个选美比赛原来想卖电视噶、 哦， 原来劲嘢嚟噶。 系 系 咁结果， 所以我赢咗之后咧，好劲啊！嗰、时嗰个年代，一个女仔喺呢一个商场赢，佢叫做新时代啊嘛。哇！新时代周围都播我嘅样子啊，跟住我红咗啊，温哥华。 喂，嗰阵你想唔想噶？ 冇谂嘅，即系 唔系之后啊？之后譬如突然之间，你谂住就即系参加一个商场嘅选美啫，咁都系玩一下同埋 curious 啊。咁但系赢咗啦，咁突然之间就好红啦，即系新时代嗰啲电视台啊， 乜杂志访问啦、 啊，访问下咁好啦， 广告添啊， 突然之间变咗一个喺温哥华好多人识嘅人，系你。想唔想嘅事情嚟嘅咧？你系惊、啊？ 真系冇谂吓，又冇惊、啊。 系 我几迎接佢、啊，同埋嗰阵时其实个酬金都几好噶。 哦，即系奖品。 奖品啊， 系 同埋你次次做一个帮人拍少少广告，又有800蚊啊，加币啊， 系、 哦、好开心啦、 啊。系 其实系觉得哇，可以搵到钱 for 我个 family 啊，即系可以赚到啲钱嚟帮补下屋企。 O K， 咁但系都未谂过话，即系所谓入唔入行啊，冇谂过。 系谂紧，咦，我又赚到800蚊啊，又300蚊，啲就 系 200蚊。 系啊，不枉阿妈帮我搵啲搵得咁辛苦整衫，系啦。 系即系回翻本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个心冇谂话，哇，我要做一个好红嘅人啊，我要做 famous， 我反而系。哇！见钱啊，见钱即系有酬金啊，即系赚到啲钱啊。 系。 导演工作完实既定行程，天天系 A B 赞，味道照例平平。朝九晚一八娱乐升紧布令，但夜里的身份我自己可决定。名字震撼全城，仍未光灯作证。跳进无影里，谁都。身体里的妖精渐渐揭露原形，天生这姿态用猫猪的性命，入俗眼的心声，不要专家鉴定。名字震撼全城，用美光灯作证。 个故事点样发展呢？ 跟住就因为我赢咗呢个选美比赛，跟住佢咧就提名我去温哥华小姐。 嗯， 但系嗰阵时我入紧 UBC 大学，我推咗噶。 哦， 我要读书啊！ 根据史书嘅记载，都系有讲话你 要 唔玩住系啦， 因为我有少少惊会唔会佢系直情系 overlap 我个读书嘅，咁我惊啊嘛。咁、但系佢又再嚟咯，又再话唔系咧 nominate 你啊，你我哋真系觉得你个机会好大噶、你去啦咁样。跟住就谂下，好咯好咯，但我真系因为我选咗未咧，喺我个 UBC 第一年咧，我系咁 fail。 哎呀， 即系未去到 fail， 但系。即系D 咁样咯，即系啱啱未 F 咁样啦，咁都好彩嘅，同埋即系不断要揾我啲同学仔俾啲 notes 讲，因为我上唔到课。 嗯， 因为唔包保你温哥华小姐会赢噶嘛，咁所以你读书嗰度你都要继续努力噶嘛，系啊。 嗯、 但系一去到温哥华小姐咧，其实我个脑嗰阵时我真系觉得都几好。 嗯， 我冇谂赢，但系我亦都冇谂输。我只是想我要做好每一样嘢。我当时真的哇好正面啊，我觉得自己现在想返转头。 你好像你首歌咁样。 好简单啊我个思想冇杂念㗎。只是你叫我练呢一个舞，我练到其他人坐緊嘅时候我仲练緊。即是你叫我穿呢一件衫，我妈仲会加添一啲猪仔上去囉、即是会整到件事系好过佢原本俾我嘅嘢。 嗯。 我记得。 系， 咁到正式 on show， 我嗰日我只系觉得每一个 segment 我稳定，我做到最好我得噶啦，而我每一个 segment 我真系做到最好。 嗯，哇、啊，你真系喺嗰阵时，你有冇发现自己原来我做呢啲嘅嘢系特别有信心嘅咧？ 同埋我以前咧系我台下同埋台上系两个人嚟嘅。 嗯， 以前未上台之前就会 OK 咁样啦。 啊 但系亦都集中嘅，知道俾心机，俾心机，俾心机。但一上到台咧，真系好似戴咗个 Superman cape 咁样 嘅， 即系我直情觉得有个力量啊！我唔知系唔系神咧，好似上咗我身咁样 嘅。 跟住我上到去，我企都企得直啲嘅，跟住转得，即系揈得靓过人嘅，唔知点解嘅。但系平时你系唔会嘅。但系上到台我上咗身嘅，我有时 feel 到我上咗身。 嗯， 我解释唔到嗰个意思。 咁结果就 赢咗啦， 系咪？ 跟住就又派我，好快啲嘢嚟得太快，即刻唔知一两个礼拜后已经要飞去香港选国际华裔小姐。 系咁啊，大家就喺香港咧就开始见到中间嘅出现啦。 系啦， 吓亦都有后来，我仲记得好似系有阿 Kelly 啦， 系啊， 佢好记得你啦，系啊。 陈慧琳同埋欧阳震华系我嘅评判， 系佢好记得十二号中间啊嘛， 12号系啊，我嗰阵时咧，其实我落机嗰下，我未坐过飞机嘅人生， 吓 我第一次坐飞机就系温哥华小姐派我去香港嘅时候， 哇咁咪好开心咯， 唔开心， 你但你未嚟过香港，我真系 都缩咗， 因为咩啊？ 惊啊！ 哦， 要离开屋企，我未离开过啊嘛，未离开过。 哦， 咁所以嗰下我记得揽住我哥爆喊嗰下，真系 阿哥都大爆喊啊！ 佢爆喊啊！佢话保重，你一定得噶，咁样。 系， 我就上飞机，我记得哇，嗰时嗰个飞机咧 ，business class 系似而家嘅 premium economy 嗰啲，咁都可以即系 伸下脚啊， 伸下脚。到落机啦，跟住有人接我啦，跟住其他女仔同时间都到啊！我第一眼见到喺个香港机场，洛杉矶、菲律宾、模特利尔、德国，哇！我望晒佢哋咁鬼靓嘅，佢哋好靓啊！跟住我即刻好自卑啊！我死啊！今次一定输硬啊！真系，当其时嘅我觉得好怯啊！跟住一个巴士啊，24座 TVB 巴士车我哋去香格里拉。我未去过酒店噶，第一次入酒店，入一个咁靓嘅酒店，金色嘅所有嘢都，啲门都金色噶，哇！直情好似去咗个城堡咁样，好开心。即系入到去嗰度就话，哇！点解咁靓嘅啲嘢？ 风的帆，将要男成为蓝天的男，鲨鱼世界会变百花世界。Oh yeah, oh oh。 跟住又好孤独咯、啊，因为我嗰年咧有21位佳丽，有一个女仔要自己瞓嘅。 哦， 我就系嗰个女仔自己瞓、哎。 咦，唔系开心嘅， 你要记住、哦， 你怕鬼？ 你记唔记得我怕鬼啊？我怕黑、怕鬼、怕自己嘅人，因为 唔系望望住块镜会见到个婆婆嘅。 我熄灯我就见嘢噶啦，我好 嗰阵时都仲系嘅，仲系惊嘅。 咁系咯，未跨过得到嘅、啊，我仲系嗰啲好鬼怯。好騰雞啊、 嗯！ 其實有個花名嘅，我諗以前有啲好 close 嘅朋友可能都叫騰雞恩啊，真係騰雞恩，好鬼騰雞。咁啊入到去好鬼驚啦，咁啊嗰時嗰啲選美咧，我唔知而家係咪啦，你冇得揾屋企人嘅， 哦， 因為佢要 fair， 佢驚有人俾料你啊，教你點樣贏啊， 係、 哦，佢哋好 firm 嘅，有個 security guard 坐喺我哋前面。有个叫做公主嘅 security， 佢、 啊、 系会唔俾人哋入我哋个房嘅、 欸。我想问一下咧，嗱，成个过程就系你专登飞翻嚟啦，喺温哥华。 系啊， 咁你留喺香港要留几耐噶？ 两个礼拜嘅咋？ 但系即系总之就 选你两个礼拜咋？ 即系选呢两个礼拜就完咗，咁你就要 就飞翻去啦。 系， 但系两个礼拜内你要极速上身啊， 系 排舞对白 系。 拍嗰啲片， 同古巨基、 張柏芝嗰陣時做我哋嘅表演嘉賓，即係我哋楊千嬅，即係有呢啲咁嘅嘢。嗰兩個禮拜直情係好似咩訓練營咁樣嘅、要好早起身，好夜瞓，跟住就 on show 㗎啦。 我想問下咧，嗱，因為頭先我先知原來你未翻過嚟香港啦，咁但係咧。嗱，我相信你爸爸妈妈或者你哥哥都，你哥哥都可能冇啦。爸爸妈妈会话俾你知，嗱，香港咧就系咁嘅，启德机场。 佢哋都唔知嘅， 佢都唔知嘅， 佢哋都唔系好知道。 系 系啊，因为嗰时嗰啲打仗咧，佢哋周围走。 哦，咁你第一日去到香港， 系 咁， 你话选美嗰阵时啊？ 系选美嗰阵，你虽然你要去酒店啦，同你喺个脑入边幻想出嚟个香港同唔同噶？ 我冇幻想香港啊， 哦， 幻想到，唔系因为。嗰、那個狀態已經係好驚，我個腦細到咧，我見到嘅嘢只係好多靚女，好多靚女，同埋見唔到媽咪爹哋，好驚，好驚。 一個人瞓 入房，其實我只係諗緊點樣點樣可以安睡，點、樣可以保護自己。如果見到啲嘢嘅話，點樣打佢？即係我只係諗緊點樣保護自己，我諗唔到， 係 真係諗唔到呢度香港係點樣啊？嗰度係點樣？同埋冇出過街嘅。 哦，即系一路都系酒店同埋训练，酒店见记者训练，电视台拍嘢。 系啊， 好啦，咁到如果你见到，因为你话细个你都有睇下嗰啲香港剧集噶嘛， 即系 主任。好啦，当你见到啲明星，譬如古巨基、 系 张柏芝，咁你又有咩感觉啊？当时 问佢影相啦。 哦，你有嘅。 系啊，系啊，因为个个女仔都有问，我唔系第一个嗰啲，我通常都系最尾嗰啲。 系啊，见到前面有人影。 见到前面，哇，咁我都唔执书啦，即系嗰啲啦。跟住签名嗰阵时就买咗古巨基嘅。嘅 CD 係 啲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首咧，哇！直情中意到不得了。 你近來又再有空，我在防備，別發功，能勉強戒住心痛，但喉嚨還在痛。你再懷舊，我也懂，還稱讚我夠上進。但可惜那时你都不相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 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让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再杀死我。几时前度没法子，如这性白诺得意，分与你当玩意。数十年后我也知，如果见你我愿意，将一关过完再单打一次。我道行到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成熟地碰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再杀死我。 佛仔突击测验，呢首歌叫做《相追人》定系《必杀技》？ 必杀技， 好嘢！我谂咗好耐，我琴日谂咗阿欣欣哼嗰阵，啊系《必杀技》定系《相追人》咧？我结果系哼揾咗《相追人》先，啊唔系呢首、啊，因为呢两首歌咧系同一个年代嘅歌嚟嘅。一阵继续有钟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iu again. 最近呢，蕭叔呢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呢就分享咗一首詩，咁呢首詩呢我哋之前呢節目都講過啦，就叫做 When You Are Old， 一首英國嘅好出名嘅一首情詩，作者叫做 William Butler Yeats， 講嘅呢就係當一個女仔老咗之後呢，我呢就同佢講返我以前對你嘅愛咁樣。咁一首幾浪漫嘅情詩嚟嘅。咁但呢首呢我哋以前已經講過啦。咁我 post 完之後呢，有個網友呢就同蕭叔講呢，其實呢 William Butler Yeats 仲有一首詩呢都係好浪漫嘅，不如你又講下啦。咁蕭叔呢第一次睇到呢首詩就覺得哇又真係寫得幾好。呢首詩呢就叫做 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個意思呢就係呢这个男人这个男仔呢，他好想拥有来自天堂的一块布。其实讲什么呢，就是他好想有一块很漂亮的这块布，有金线有银线，又用这个天堂的物料来做织的一块布。那他就想呢站在他自己的女神自己喜欢的女仔的脚下。那但是他又找不到这块布。今日小叔咧同大家分享下呢两个句子，亦都系写得好靓。佢话我揾唔到呢块布 ，But I being poor have only my dreams。我冇呢一块布喺身，我有嘅只有得我嘅梦想。跟住佢话咩 ？I've spread my dreams under your feet。我咧唔用呢块来自天堂嘅布铺喺你嘅脚下，反而咧。我是用我的梦想放在你的脚下。 俾你慢慢浅踏 ，OK？ 但系唔该你 ，tread softly， 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tread softly， 请踩上嚟嘅时候唔好咁大力啦。如果唔系咧，我嘅梦想就会俾你踩碎噶啦。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 一句好浪漫，但系又好卑微嘅一个情诗。大家上网可以找一首诗来看，或者找本书来看，就叫做 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 Cloths 就是 C-L-O-T-H-S、okay? 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钟嘉欣。 開始你在香港的兩個星期的密集式的選美過程了， 是，還有以前呢那些長途電話是要打的，即是你 按個一字字， 是的，那些要撥撥地的，是的，就是那些來的，那你打完呢又要嘻嘻那些呢，那跟著我有一次是打到給媽咪爹地的，有一次我哭的，我就說爹地媽咪對不住，我會令到你很失望啊，呢度啲女仔太靓啦，太劲啦、嗯，我赢唔到啊，对唔住啊！但其实佢都冇要我赢，佢从来都冇要我赢，佢只系想我即系 have a good experience， 同埋享受呢个过程就得噶啦，即系安全翻翻嚟就得噶啦。 系， 但系我唔知道，我俾咗好大压力自己，我话我一定输噶啦，今次输噶、嗯，所以嗰时我黑马嚟嘅，因为我成日见记者咧，我系嗰啲会跑去后边匿埋啊。Oh. 我唔想俾啲记者问我嘢，因为我嗰阵时未识讲嘢嘅。 系咧，因为嗱，你知啦，即系香港嘅记者都吓， 同埋以前嗰啲记者系会轻轻吓一吓你少少嘅， 系 专登少少嘅， 系 因为都要有翻嗰种以前记者唔同嘅， 嗯嗯， 即系佢都要有翻少少细嘅， 系 咁我或者我嗰阵时细啦，所以我觉得佢哋好有气势啦，但可能 而家都系 系啦，有时有啲气势咁咯。 跟住我你未學過噶嘛，即係你未學過對住香港嘅媒體噶嘛， 驚咯，咁就匿埋咯，咁所以我係一啲新聞都冇， 係 好得意喺個台度咧。嗰陣時皆大歡喜係做司儀嘅陳以恆行姐，佢咧就喺個台度真係講：喂，十二號鐘嘉欣，你都幾靚啊，不過點解你一啲新聞都冇嘅咁樣？跟住我話：今日我攞獎，今日未有新聞咯。 哦，你真系咁答嘅？ 唔系，佢哋俾咗个稿我。 哦，有个稿嘅。我以为你即刻谂到呢个答案。 唔系，我冇咁醒目嘅。我就讲咗呢句咯。但因为我真系一啲新闻都冇啊，所以系嗰啲叫做咩啊？热门啊，热门我冇喺里面嘅。热门系香港小姐啊、洛杉矶啊，同埋马来西亚定即系嗰啲。咁就系有一日见评判，就见到阿陈慧琳，原来佢留意我噶、啊。 嗯。 跟住佢同啲记者讲话。我鍾意钟嘉欣，因为佢笑容甜美喎、 哦。 跟住嗰日开始，就係一日之前选美正式嗰日之前一日、我就出咗新聞啦。话陈慧琳觉得十二号钟嘉欣 有机会 OK 啊。跟住突然间我就有啲新聞啦。跟住就好得意囉嗰件事。 嗯，我想问下呢，你喺温哥华嘅屋企人呢，睇唔睇到你当日选美嘅直播 㗎？佢哋喺度。 佢翻嚟， 爹哋妈咪飞咗过嚟， 我飞翻嚟。 但系佢哋咧冇得见我哋噶，佢哋专登租咗一个酒店啦，就好近香格里拉中环嗰度。每朝早五点，佢就会佢话要行，我都唔知啊。我系最近先同佢哋倾翻，先知道佢哋要行好耐，跟住行斜路啊，行斜路上 咁样吓， 系啊，行到佢嗰度，跟住等我哋上个巴士，喺个巴士同 挥手， 挥手嘅咋。系啊，咁比赛嗰日佢都冇得正式睇，但系佢喺电视睇咯。 哦， 赢咗嗰晚啊， 终于可以揽佢哋。 系， 但系嗰两个礼拜冇见过佢哋，只系喺出边咯，即系佢哋每朝早五点都喺度等我咯。 嗯， 系啊，有啲家长都会喺 度，好似而家我哋啲爸爸妈妈， 系啊，爸爸妈妈送嗰啲小朋友 翻学，系啦，系啊，挥手啊， 系啊，系啊，嗰阵时其实好难顶噶，我觉得，即系冇得见屋企人，系，冇得同屋企人倾偈，冇得同佢哋见面，系好难顶。虽然两个礼拜，但 系 对一个细路女嚟讲，我觉得系辛苦嘅事。 嗯， 我也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我也希望被怜爱，但自愿扮作英雄去保护你，分将你不留给我，仍然愿意撑下去，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狂追一个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是我把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跌下台再上去，就像试不到用，明明已是扑空，再尽全力保重。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再没有知 杨千嬅的勇啊，诶，边个未闩麦？德仔，德仔，德仔，好，我哋系啦。杨千嬅的勇啊，咁啊，亦都系阿嘉欣咧，当年就勇闯翻嚟香港，原来第一次翻嚟香港啦，第一次坐飞机啦，第一次嚟到香港参加选美比赛啦。咁啊，究竟个结果系点？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咁但系跟住点样入咗行咧？大家就密切留意下星期嘅首下流程啦。继续会有钟嘉欣嘅。好啦，咁啊，我哋三个先啊，一哥就继续手足口紧啦吓，咁我哋咧，即系通常我哋三个走埋一齐咧，就走不开一啲即系情情塔塔嘅嘢啊。咁啊，今日咧就头先阿嘉欣咧就讲咗一个题目咧，就关于长途电话。咁啊，原来咧佢当时都系要即系几经辛苦咧，先至能够打到长途电话翻屋企嘅。咁啊，请问啊，我哋三位有冇一啲关于即系长途电话嘅嘢可以大家分享下咁样样啊？德仔啊， 咁啊，小弟先啦。咁其实德仔，我觉得我同阿一哥呢个年代 同我哋好唔同喎， 系即系好个好处。 嗱，我想问问先。阿一哥系咪已经有视像噶啦？嗰个年代 有， 或者嗰啲，或者 call 嗰啲有冇噶？ 我有，我有，我有。 我覺得我覺得德國人嘅呢個説話咧係忽略咗一樣嘢嘅， 係 即係我同佢同一個年代，忽略咗咩咧？就比較早熟啊。所以喺我拍拖嘅時候，喺我好早拍拖嘅時候咧，係未有嗰啲咩視像電話嘅、 哎， 所以我都經歷過嗰啲長途電話嘅年代嘅咁樣嘅。 咁、哦、因為我就一陣間我會再講啦，我係冇網絡年代嘅，即係真係要硬掘俾錢嗰啲長途電話嚟嘅。咁、 哦、 德仔就已經係能夠享受到網絡嘅，哇！真係 真係爽啊！ 真係好唔多成用， 真係爽， 唔同唔同， 真係爽攞個電話掟你。 唔係咁，我嗰陣時真係，如果係咁樣，就同一哥大相徑庭啦。我就嗰陣時已經有視訊依件事嘅時候咧，就非常之爽啦，就。只要有網絡，咁就可以直頭真係兜口兜面同， 即係講到口臭都得啦。 係啦，同女朋友傾偈又好，同朋友傾偈又好。 佢隨時 check 到你去咗邊啦。 冇錯，咁最緊要最嗱，我嗰時最有感覺啊，即係傾長途電話最有感覺係咩呢？就係、是、我嗰時喺韓國 exchange 嘅時候， 你去 exchange 係我要大約三個月啦去。咁嗰時已經係同女朋友拍緊拖㗎啦，仲係熱戀嘅。 誒、欸，你上個禮拜未講完話，唔知咩第一出咗第一招係咩？即係擺攝咗個電話喺本書度。 哦，係， 跟住就佢就。诶、欸，都唔使用呢本书， 系啦， 呢招系失败咗噶嘛？ 呢招系失败嘅、 啊，即系未讲嘅，而家跳咗 step 先。 系啦，而家跳咗啲成功，OK， 已经系甜蜜嘅阶段先。下次再讲方，讲翻衰咗嗰啲， 系啦， 系啦。咁成功咗，我谂嗰阵时系拍紧拖两年到啦，仲系热恋期嘅，所以咧嗰阵时系经常。 你嘅意思即系而家唔系啊？ 唔系都系嘅，都系嘅，另一番热恋啦。 相煎何太急咧？ 咁嗰时就好中意煲夜粥啦。除咗唔系倾电话，就真系视讯。可能喺床边就开住个视讯，可能倾下电话， 挂住你啊， 讲下故仔。哇，今日发生咗啲咩事啊？见 到全自然啊，咁样 系啦。咁嗰时去韩国咧，最紧要啲咩咧？就因为其实我女朋友都几中意韩星嘅。咁嗰時啲韓星咧，以前係而家都可能會嘅，佢哋會開一啲咖啡店啦，開啲三鋪啦， 係，然之後炸雞店啊咁樣， 係類似啦。然之後每一個禮拜可能有一日咧，佢自己走落去做店長或者做 sales， 即係嗰個韓星 係啦，嗰、那個韓星 fans 就圍喺外邊啦。 冇錯，咁嗰陣時咧，我就會扮演一個直播嘅角色咧，衝到落去嗰個鋪頭啦，跟住開咗視訊啦，同女朋友一齊啦，就可能同個韓星。講一兩句話，話買咗嘢啦，咁啊多謝，咁佢可能簽名，跟住佢又會同我女朋友講一兩句嘢。 真係啊， 係啊，幾好啊， 哇！ 跟住幾即係依個經驗係幾刺激同埋幾開心嘅。咁女朋友當然又高興啦，係啦。咁依個就係、是初段期間。咁去到咧，我諗真係夜晚咧，夜晚嗰段時間咧就係、是、傾得最多啦。因為咧我哋係會傾依個嘅視訊咧，係傾到第二朝啊。由夜晚可能十一点几傾到第二朝嘅六点钟，即係直头係大家瞓 咗。私信喎。 係啊，当然中间嘅过程可能我会係讲下故仔暗佢瞓啦。咁暗完佢瞓啦，就可能两三点嘅时候呢我都唔会熄电话。 简直係一千零一夜之天方夜谭喎。 直头好搞笑㗎，因为我女朋友好鍾意听啲童话故事嗰啲故仔。咁我真係照上网就攞返啲龟兔赛跑啊。 阿拉丁神灯。 阿拉丁神灯啊。 咩伊索寓言啊。 係啦，因为过三个月嘛，三个月每一日咁系咁轮住嚟呢，其实系会干堂嘅。咁所以我系会攞埋啲暴惊云啊、风云嗰啲漫画呢。系啊，配埋音啦。 今日阿烈风咧就伏伏。 系啦，又使出排云掌啊，一个天降一个响雷 ，boom， 跟住又吹下风，呼咁样。 我真系第一次听， 扮晒声。 咁你真系可以将成本鬼灭读一次俾佢听嘅。 系啦， 如果有嘅话，当然 系。咁佢就会好舒服咁瞓着咗。 阿炭治郎就点样样出咗呢个咩？ 因为佢哋用 WiFi 啊嘛，即系佢哋唔使镜住个数据啊， 真系完全唔使镜住。 系啊，你成本中国上下五千年读晒俾佢听都重得啊！ 冇错，咁就系因为有 WiFi 个设定咧，咁就非常开心啦，直头唔使熄电话，有佢即系电话冇电都好啦。总之你天光睇下你开翻电话，有时开翻电话，如果电话有电咧，你会见到佢醒添，即系仲可以再 say hi， 跟住先再插翻电添。 系， 咁但系有一次我经历咧就不得之了啦，真系要提醒大家，用电话嘅时候或者傾緊電話啦，千祈唔好插住嗰條電線。 哦， 咁發生咩事呢？就喺韓國個宿舍啦，因為都係 即係我係 交流生 實習啦，交流生啦，都喺嗰間學校嘅宿舍入邊瞓。咁瞓瞓下啦，又係如是者咧。嗰日係我覺得我電話唔夠電，所以我插住咗條電線先同我女朋友視訊嘅。咁就出事啦，傾傾下又係講曬嗰啲龜兔賽跑之後咧，大家瞓著咗啦。瞓著咗之後咧，我諗大約過咗兩三個鐘啦，我開始聞到窿味 嚇， 跟住咧就開始聽到嗰個警鐘響啦。一响，我先发现我部电话系已经系弯咗啊，同埋窿咗啊，热 到肉哦， 系出咗少少嗰啲烟咧，系当然冇未爆嘅，好彩未爆，但已经系惊动咗嗰啲我唔知嗰啲 阿榄啊， 阿榄啦响晒啦，跟住上边嗰啲消防宿舍嗰啲员工冲晒上嚟啦，跟住直头好似系有消防员嚟埋添嘅，跟住就发现咗德仔原来就 系 倾电话插住咗个电话线，然之后令到个电话着火。 哎呀， 咁所以系无论咩型号啦、咩电话啦、咩牌子都好，真系千祈唔好插住个电话线。当阵时就系嗰啲消防员同我讲翻嘅，就话：，哎，你下次就唔好。 佢讲韩文 嘅，咁当然系啦。咁唔系 啊，火嘅呢，咁样嗰啲 系会系翻译翻嘅。 近呢好似唔系喎， 近呢 近呢好似系日文咯。咁就系咁样之后就发生咗呢个火烛事件。 哇！你真系执翻条命喎、 啊，算系、啊。 即系否则就系嗰啲香港交流生系煲电话烛就發生咩意外嗰啲嚟嘅咯，即係香港會聽到嗰啲啦。 冇錯， 我想問一下咧，你同你女朋友當時都係喺個開著咗個視像嘛？ 開著咗， 大家瞓咗噶嘛？ 瞓著咗。 咁啊，呢個火燭啊嘅事件啊，你女朋友知唔知㗎？ 知道，隨後知道。 佢聞到啊？ 唔係，冇啊，因為我失去咗聯絡一排嘛，即係我唔係一排嘅，即係成日。 即係你應該係突然之間嘈冇咗啦。 冇咗啦。 咁佢應該唔知㗎喎。 佢瞓著咗嘅，第二朝見到我 cut 咗線，咁當然冇理啦。咁可能照常話 good morning 啊，點點點，發現得仔點解唔應嘅咧？ 哎呀， 係咪嬲咗我咧嗰日？ 哎呀， 點知原來唔係。 佢點會係咁啊？佢應該係。冇搞错啊！作死啊！即刻电话去一边啊！ 第二朝早唔同我讲 good morning， 跟住就系咁样，跟住即刻兜头就要喺韩国嗰啲牌子度又买翻部电话咁样，跟住即刻联络翻女朋友话：哎呀，发生咗咁嘅， 又有故仔讲啊！ 好惨啊！咁点点点要去安慰一下咁样咯， 仲要安慰啊？ 系啊，要啊！ 真 系 中坏咗啊！真系。 我想问，咁宿舍有冇要你要赔钱啊？或者嗰啲悔过书嗰啲咧？ 哦，咁又冇，其实唔严重。即嗱都係嚴重㗎啦， 有煙啦、 啊，未去到真係話 攞消防喉， 係啦，未去到話熏黑曬同埋著火嘅，真係純粹因為有啲煙驚動咗個阿攬，跟住可能冇灑水嘅，冇灑水添，純粹響咗阿攬咯，係就係好經典。 哇！我哋真係呼籲各位啊，嗱，即係講電話就冇問題啊，但千祈唔好插住個手提電話。讲，尤其是你瞓觉嘅时候，千祈唔好插住， 即系插电线啊！ 最好都 唔 好啦，即系最好都唔好啦。 系啦， 系啊，哇，真系啊，匪夷所思呢单嘢，我觉得 冇错。 系啊， 但系亦都系因为咁之后咧，亦都有另一件轰天动地嘅事嘅， 系 就系有一次又系咁样倾住个电话啦，咁当然唔再插插电线啦，亦都系咁样倾倾下之后，大家瞓着咗啦，瞓着咗第二朝，出边门口个铃钟叮当响咗。我女朋友嚟咗，佢即系用一个瞓觉嘅时间就好似欢欢咁啊！突然出现咗喺我面前， 哎呀，突击测验， 冇错，好彩，乜事都冇， 好彩你间房冇人， 好彩，正正常常，正正经经得仔个人，咁又冇事。 你咪呆咗啊？当时 有，我问佢发生咩事啊？点解你嚟咧？ 哎呀，死哟！ 吓，唔系，我仲谂住笑面马声，但系原来佢系嚟睇一个， 佢唔系嚟见你，佢系睇韩星， 佢系睇韩星个，佢买咗飞嘅，但系佢买埋我嘅，咁我哋一齐去睇咁 样，好得意啊！你。好得意啊！系真系， 系啊！依个就系 我觉得佢真系私然都系 check 你多啲嘅。 咁啊唔知啊，但系依个就系我嘅经历咯。长头电话系几开心嘅。 你两个啲古仔我开始觉得好好听啊，因为你好估唔到嘅呢啲篇章系。 但系奉劝大家就千祈唔好再插住个插电线倾电话，好易火烛，真系 千祈唔好啊！ 系啊。 心中一切希望，希望，啊啊、力量没法挡，风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5,636点，跌7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6,538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47.3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5，人民币7.123，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649.94美元，卖出3,65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渐转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正另一点，一齐关心学童健康多一点。 如果你仔女有困难的话，记住跟身边的父母又或者信任的人谈，一定有很多人愿意帮手的。家长都不是说一定要单打独斗的，如果信任的学校的司长、社工、或者甚至我们有些热线服务、情绪通、1811，当事人是身边的人，照顾者都可以打电话去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正另一点，同大家由内到外都健康一点。 好，晚上时间9:36啦。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长途电话嘅，估唔到咧阿德就系交咗一个咧就系真啲冇命嘅故事出嚟噶， 唔系爆分钟啊，系爆电话。 系啦，啊到啦一个啦。 好啦，轮到小弟，我觉得今日开始之前咧，大家要俾啲掌声我先。 系， 好啊。个原因系咩咧？即系平时喺直播室讲自己嘅恋爱故事咧，山高皇帝远。但而家老婆就喺隔篱房，所以 你咪我俾多几下你， 好啊，好嘢！我再将头先话杨千嬅我想用啊，送多俾你一次。 我今日思考咗好耐，究竟讲系啦，即系究竟讲边啲佢会唔介意？咁啊，梗系时间越耐又越淡啦。咁啊，讲翻啲旧底嘅嘢。但你问我咧，我细个咧。都有煲電話粥嘅呢鋪人嘅，即係先唔講長途電話啦。嗱，咁而家即係過去兩三年就冇追女仔啦。咁但係即係例如可能同太太認識嘅時候咧，即係而家個資訊發達咧， 我一哥個樣啊好老鑑下嘅， 好驚，好驚慌，好驚慌。 佢而家冇，我而家係咁睄緊角落頭嘅，喺走廊有冇人睄住我咁樣。咁啊嗱，咁啊同太太一即太太即係追求佢嘅時候咧。是真的冇講電話嘅，因為資訊發達啊嘛，咁就大家變咗咧就係不斷 message， 不斷 message， 不斷 message 啦。咁但係你問我咧，其實我係好懷念以前傾電話嘅嗰啲日子嘅， 係啊，真係啊。 即係例如嗱，我其實聽即係傾電話咧，正正就係我開始聽收音機嘅嗰啲時間。點解咧？就例如雙方咧都要等到屋企人瞓曬。即係可能12點幾，我爸爸媽媽瞓咗，我先至可以偷偷地喺個被竇入邊聽電話。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等到十二点几你有什么好做呢，你又不可以出厅看电视、哦。那就是开始听收音机了。那时候都可以听收音机了。那我还记得呢是有试过是倾爆分钟的。即是倾那些香港的本地电话。是爆了差不多那张电话费单呢是挨3000元的。 哇，为什么你不用家电话讲啊？ 咁屋企电话就真係喺屋企嗰度㗎嘛，冇理由我坐隔篱啊，我妈睇住我倾电话㗎嘛。 有嗰啲咩室内无线电话㗎嘛。 冇㗎冇㗎，佢哋就係知道我会倾电话。所以呢就唔俾屋企就唔装无线电话，一定要用有线嘅。 咁、哦、如果我。 是啦，所以如果我真係倾电话咁就会坐喺个厅嗰度，喺嗰张即係木凳梳化椅嗰度，阿嫲就喺隔篱睇住怪谈。我就同女朋友傾情話，咁梗係唔得啦。咁所以最尾就匿咗喺個被竇入面傾。我記得係傾咗要罰，即係 over 咗分鐘係罰咗3000多元。咁我老豆係啦，我老豆係即係叫做咩勃然大怒啊。咁結果係 cut 咗我嘅電話嘅，即係懲罰我 cut 咗咗。再加上嗰排啲考試又唔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我就自己唯有咧就喺邊度着手咧，就係喺嗰啲食飯嘅零用錢啊，搭車嗰啲零用錢嗰度咧，就偷偷地就係去買嗰啲儲值電話卡啦。咁儲值電話卡咧就計得好盡啦。我好記嗱嗰、那個年代啊，我唔知而家係咪儲值電話卡咧。如果講到56秒咧，佢已經當你一分鐘噶啦。 係， 即係換言之咧，你講57秒咧，佢當你兩分鐘咁用。 冇錯。 1分57秒咧就3分鐘，咁所以咧我係會傾住電話睇住個時間，咦57秒，好啦，我哋收線啦，晏啲再傾啦，拜拜，就睄住呢啲時間，咁已經有咗呢個嘅經驗咧，就係要睇住時間，亦都知道電話費好貴啦。咁我好記得有一年咧，就應該係中三中四就係暑假翻去內地嘅，咁其實唔係翻好耐，可能都係翻個零兩個禮拜，咁但係咧都會覺得哎呀咁耐冇傾電話會心掛掛會成啊。咁咧我就臨去出發翻見嘅時候咧，我係做咗一樣嘢嘅，我係偷偷地問咗屋企人咧，究竟長途電話係點打嘅？即係咪叫 ID 啊？我記得叫 ID， 即係撳咩加一嗰啲啊嘛嚇。 係啦，首先要打，如果打翻內地咧就係864，唔記得有啲 number， 總之你前面要打咗一堆咩13579 86，然後打。區碼、國家碼，然後再打個 number， 我係要背，我係特登揾咗本簿係 mark 低嘅。咁跟住咧嗰陣時就係暑假咁啊，翻到去咁啊，即係掛住女朋友啦。咁就偷偷地咧喺屋企，即係內地屋企比較大啦，就匿喺房入邊咧，就攞屋企嘅電話傾。咁都係睄住，一兩分鐘要收線啦，一兩分鐘。因為嗰陣時成日話咧，內地打嚟香港咧，可能係要唔知2-3元。一分鐘嘅係好貴嘅，所以以前啲親戚打嚟我屋企咧，通常係打嚟，我有事要傾一傾，咁就香港打翻過去先至長 談 咁樣嘅。 係 好啦，咁啊，但係因為都真係你2-3分鐘，你個即係個零鐘，你又頂唔順，又好想再聽下佢把聲咧。我記得我差唔多一日咧係打咗几十元嘅。係啦，咁即係換言之，個零禮拜已經打咗200-300元啦。咁屋企已經收到嗰啲內地 追數 追收信， 係啦，即係嗰啲我唔知嗰啲叫 林紅友唔係啊， 內地嗰啲電話公司就打嚟就話你哋要交錢喎，因為嗰啲儲值用曬喎，剩下咁樣。咁我阿嫲咧，佢又係一個知慳識儉嘅人，佢真係 mark 好曬自己同打翻香港。傾幾耐啊？傾幾多分鐘？佢發現條數對唔上啦、啊。咁跟住之後，咁唔使問啦。 日房夜房加拆難房。 係啦，咁唔使問啦。咁一定係我啦，因為我細佬嗰時仲未情竇初開，一定係我打翻去香港咁樣啦。咁結果就即係又係俾人即係叫做即係鬧咗一輪啦。咁本身諗住，咁啊仲有大概個零禮拜，咁啊即係呢個零禮拜忍下手，唔好打俾女朋友啦。點知呢個時候啊？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啊，7隻字 系 世上只有妈妈好。 哎呀， 我阿妈做咗一样嘢咧，我唔知佢记唔记得咧。我阿妈啱啱走咗，我阿妈做咗一样嘢咧，就系佢偷偷地，因为佢有内地嘅嗰啲手提电话号码，咁佢亦都因为内地做嘢啦，咁所以咧佢都个 plan 系相对地可以 cover 好多嗰啲国际通话。咁佢就即系偷偷地摆低部电话，即系佢冲凉嘅时候咧，明明部电话平时摆手袋嘅。但今次部電話咧就擺喺床邊，咁你又見到床邊咧無啦啦 mark 住張紙就話致電香港要咁樣咁樣咁樣打，咁我就 嗱，即係佢冇叫我真係去打，但係佢就已經俾曬息怒，就話即係你要做就自己做啦咁樣。咁所以後屘係啦，所以後屘嗰幾日咧係我就偷偷地攞阿媽部電話就打翻俾當時女朋友，就全靠我阿媽先可以繼續通訊嘅。咁去到後屘呢個都已經變咗一個叫做兩母子之間嘅一個公開秘密。即係例如我阿媽會講：喂，夠啦嚇，我都要用電話啦，唔好再打過去啦咁樣。咁 但係夠啦個電話費。 咁所以即係我阿媽係喺呢個嘅愛情道路上啦，我覺得佢都曾經係扶過我一把咁樣嘅。 好嘢，好可歌可泣喎！你咁啊將掌聲啊，係啊，俾阿一哥嘅媽媽， 係啊， 係啊，俾即係我病咗佢又 好可惜個仔唔生性， 係啦，打爛曬嗰啲電話， 嗰啲唔係啊，係嗰啲諗住情約咩結果嗰啲結唔到果啊， 係啦，全部 即係阿伯母啊，連阿長途電話費都供應埋啦。 啊！又冇咁讲啊！我阿妈好中意我老婆噶，佢哋两个私底下会倾偈噶，佢哋互相一开始互相称呼宝贝噶。 哦，咁好啊！ 几时约佢两个？ 你家事你自己慢慢倾啊吓。 和睦相处咪好咯。 系啊，这个嘅长途电话比较稳阵啊，因为系年代久远啲。我老婆唔知道有冇听紧啊，有啲担心。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未会想，感觉是双方。你若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自奔放。你若能回忆，怀念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景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 一哥揀的 是找來有黎明的情深說話未曾說，跟 你媽媽說， 是跟我媽媽說今天。 好了，那到小弟了，哇，我就即是 即係啲戀愛歷史咧就冇阿一哥咁豐富。咁頭先當我咧諗起一間要講嘅故事嗰陣咧，都有少少戚戚然嘅，因為咧其實係好年代久遠，同埋我應該冇講過，同埋咧啊，我都諗翻起即係嗰啲嘅即係那些年嘅日子嘅。咁首先咧，頭先一哥講啦，即係打長途電話啊嘛，咁啊喺。即係德仔係最幸福㗎啦，因為完全唔需要有錢嘅顧慮啦。好啦，咁我要講我而家呢個以下所講嘅故事，應該發生大約係30年前嘅美國。好啦，咁啊當時咧，首先我要講翻一啲即係當時我哋嘅所謂制度先啦。第一咧就係長途手提電話費係極貴嘅，即係就算譬如我有手機，我記得嗰陣時啱啱有手機都係我媽。咁我读紧书，喺大学读紧书，咁我阿妈咧就出部电话簿，其实一个月得100分钟嘅啫，咁啊不能够超嘅，即系一定不能够超，因为每分钟你一蚊美金咧，其实你系交唔到，咁所以咧我哋嗰阵时打即系打手提电话咧，都系好似当系腹肌咁样嘅啫，譬如我有 call 机啦，嗰阵时喺美国，咁啊譬如我阿妈问今晚翻唔翻去食饭，或者叫我打翻屋企，咁我咪攞个手提电话嚟复，咁所以手提电话费系超贵嘅，即系唔可以好似而家咁样你讲。半個鐘咁啊，其實不可能呢個第一樣嘢。 但係佢超過咗係會 on top 加你錢 啦。係啦，佢一個月譬如我俾30蚊手提電話費，就包100分鐘嘅啫。咁一跟住就逐蚊上。咁所以咧，好少人係用手提電話講長途電話嘅。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咁啊，好啦，咁啊，梗係用屋企電話去煲電話粥啦。咁但係當地咧，佢哋咧就譬如舉個例啦，香港你打去九龍係唔使錢噶嘛，但係新界打去長洲都唔使錢噶嘛。咁但係由於即係美國嘅地方比較大啊，所以咧一跨咗個省咧，唔係省係縣啊，即係譬如舉個例，三藩市打去奧克蘭，咁其實咧只不過係半個鐘頭車嘅啫，或者係由三藩市打俾，譬如如果我翻三藩市打俾阿老河咁樣咁先算啦。咁佢喺另一個縣咧，其實係要俾錢嘅。好啦，咁啊嗰個錢就唔算好貴，不過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會喺個電話費單嗰度會有顯示，你曾因為記翻條數，好似阿一哥個阿嫲咁樣啦。譬如我打過呢個電話俾阿老何，咁咧喺個電話費單嗰度咧，就會顯示翻你曾經打過幾多分鐘去俾老何個屋企電話，咁然之後就會計錢啦。好啦，咁要講咗呢啲 set up 先。話說小弟啊，當年咧就有一個苦戀，我真係可以用苦戀嘅一個愛情故事。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少少啲來龍去脈咧，就可以睇翻咧小弟嘅曾經一部作品叫《某日某月》嘅。咁啊，個藍本啊有少少係咁樣。咁總之咧，就遭到家人咧就反對，我就不能夠咧就同呢位嘅即係當時嘅女朋友咧就好光明正大地去談戀愛，因為佢對方嘅屋企人就反對啦咁樣。咁我咧當時咧就去咗。離三藩市大約兩個鐘頭以外，即係近。如果大家知道有個地方叫 Sacramento 啦，沙加嘅附近咧，我就讀書嘅。咁其實離開三藩市係相當之遠。咁換句話講，頭先我講個制度啦，要打電話咧，其實係要收錢， 係 而且係會嘅電話費單嗰度會顯示嘅。好啦，咁由於咧對方嘅家長咧就嚴密地監管佢女女有冇同我聯絡啦。 哎呀， 咁啊好啦。咁即係話咧，佢不能夠打電話俾我嘅，否則如果佢打電話俾我嘅話咧，喺個電話費單嗰度咧就會顯示嗰個衰仔嘅電話，咁啊出事啦！ 但係你打就唔同喎、 啊，冇錯啦，我打就唔同啦。一哥請講。 我想問你做咗啲咩衰嘢令到人哋 呢個就呢方面我不方便長談啦，喺度係啦。呢啲有啲有機會拍出嚟，唔係好方便講啦呢啲樣嘢。我冇一哥咁靚仔啦，簡單一句 ，OK， 好啦。咁但係兩個人又要聯絡，即係咁即係都會掛住噶嘛。咁點算咧？嗱，即係仲有一個情況就係咧，由於即係佢女孩子咧就遭到呢個嚴密嘅監管，所以佢唔係可以隨時都可以聽到電話嘅。嗱，應該咁講，如果我要打電話去屋企，其實係極高風險噶嘛，因為佢可能阿爸一拎起電話聽到我把聲，咁又糟糕啦嚇，又會出事啦。咁即係話咧。女孩子是需要在一个安全譬如她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情况下就要通报给我知她现在可以打电话了。那你估我们用了个什么方法因为她不可以打电话给我啦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她几时家里方便傾电话嘛那我采取了一条桥我就看到一个 飞鸽传书 即譬如举个例今天下午三点其實嗰時我係經常咧就留喺我嘅宿舍個房度等電話嘅，因為咧我大約知道佢咩時間會打嚟， 即係但係 會通報俾我知。咁你用咩方法咧？有少少似頭先阿一哥講嗰條橋嗱，佢就話咩57秒就當2分鐘啊嘛。 係。 咁當時咧，其實有個少少唔係叫漏洞，有個我哋用咗一個 trick 咧，就係電話響咧係唔收錢嘅。 哦。我有用過呢招啊！ 即係佢響三聲，然後突然間停咗個電話，冇再響，我就知道。是他打你嗱，要记住当时系冇来电显示的、所以咧、我系唔会，所以我所有电话咧，我系唔会接住嘅、如果我听到一个电话响，佢系响咗三声之后收线咧，咁我就知道佢揾我啦，佢就话俾我知而家倾得电话啦。咁我嗰个年代就系成日喺个即系嗰个嗰啲叫咩？即系我个商个 apartment 嗰度咧，我就。一路即係咪都會有嘢做嘅，即係可能讀書啊，或者睇電視嘅時候，我就等佢電話。咁睇有陣時冇噶啦，佢通知唔到我噶嘛。譬如佢唔可以 send 個 message 話俾我知今晚唔傾得，冇 email， 冇 WhatsApp， 冇 Facebook， 咁咪唯有我咪喺度等咯。咁有陣時譬如大約知道哦，平時夜晚啊，星期日晚有機會傾嘅，咁我咪星期日晚成晚喺度等，可能等唔到，亦都可能等到。咁我哋就要喺一個即係嗰三下電話響之後，我就知道，哎呀，今晚傾到啦。咁我就用我个电话打俾啊，头先我冇讲一样嘢就系接电话系唔使钱嘅，系啦，接电话唔使钱，所以我就可以打俾佢讲几耐都，咁当然我要俾电话费啦，咁都系有限钱嘅，即系又唔系太夸张嘅， 系， 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哇，当年咧为咗要讲一个电话，大家系即系谂扭尽 六音啊， 哇，望穿秋水，就可能只系希望等嗰一个礼拜。同埋咧，其實係隨時係會吸線嘅，因為阿爸翻嚟、阿媽翻嚟就要吸線噶啦。咁啊，哇！你諗下，望翻諗翻起呢啲故事，即係講咩人？而家呢個年代，譬如我得罪呢個年代嘅人咧，佢可能會覺得匪夷所思嘅，因為而家唔會發生噶嘛。而家你隨時你即係收埋個電話 WhatsApp 就得啦。咁但係就係嗰陣時，由於科技唔係咁，我就只能夠用呢啲叫做偷雞偷雞嘅一啲方式去聯繫住咯。哇！我記得一講到嗰啲電話咧。其实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是。 好凄美成 功。好是啦，然后你又要赶啦，又怕突然间会有人来冚档啊。咁你就争取，有时真的讲个扑收钱，即是不拜拜都赶不切，听到外面有门声就要收钱啦，又不知等几耐啦。咁在我今日一路即是回忆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起这一首歌。嗱，这首歌同长途电话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就是那个年代的某些写照啊，等待啊，望穿秋水啊，等等啊。 摇篮荡了几多圈，走进了乐园，凉鞋若再唱几串，走进了校园，路上辗转便不小心跌损，嘴边哼着谁的歌，说不计较路远，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会把声音定会祝福，要早出早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临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每一次要离开，那感觉正是爱。从怀来送到海关，他说会回来，从凝望去到初吻，相信过未来，望着他笑，但口竟不会开，心中响着谁的歌，去谨记这段爱，别离原为战胜与光竞赛，每把声音定会祝福，要走出走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临别的激动和悲 悲哀，却可印证着爱。从泥路到化妆间，有千百次夕阳。台下到台中唱，走过了无常。昨日的我，又怎么可设想？不知感动谁的歌，我知道那样唱。别离原为渐盛，如光阴的竞赛，每把声音走出走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临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别离原为战胜，如光阴的竞赛，每把声音定会祝福，要走出难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 哇，真系戚戚然啊！ 我就系见到队长个样好黯然，系咪挂住？ 冇冇冇啲咁嘅事，睇紧啦。系我想讲咩咧？当时咧，我哋咧都有讲过，我仲记得话啊，如果第时咧有啲科技咧，就我哋可以即系唔使打电话就可以通知到大家就好啊！即系一定系有好多呢啲嘅幻想嘅，咁啊，听到头先嗰句歌词话啊，即系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到今日咧有呢啲嘅科技咧，但已经冇咗呢个故仔啦。 你仲唔系挂住佢？ 冇啲咁事，我 估唔到一哥喺屋企嗰啲暗箭都可以传到嚟广播度。 你今晚小心啲啊！拜拜。